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时光和各位相见了，还是同样的比较套路的话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比如刚刚大佐跟大家说了，我们传统的收听的办法就是 FM 98.2 M927期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欢迎的是各位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所以视频的办法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那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就是我们的栏目名称，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来参与互动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呢，我们请到了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名字叫做威势巨象。 哇哦哇哦！ 是我们威势乐队的粉丝们啊，这个可以抓紧打开我们的微博以及微信啊，来观看一下大家。 没错啊，我们俩这边 Q 了半天，所以还是请我们的威势巨象来跟各位闪亮登场一下啊！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欢迎。所以你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好，我们 one by one 一个一个的， 我们可以依次介绍一下。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威势巨象。主唱梁博， 我是吉他杨永彪，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威势巨象的贝斯手胡克里， 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鼓手司凤鸣， 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合成器部分的东子， 欢迎各位。我们要不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就是比较整齐的再来一遍哈？我有强迫症。好，3、2、1。 大家好，我们是威势巨象。 好，欢迎。 这波掌声已经第三遍了，我告诉你。 这表示我们的热烈和热情啊，也请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不管是收听还是收看，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哎，没错啊，这个作为国内的独立摇滚乐队啊，也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威势巨象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的体验啊。因为最近呢，威势巨象推出了也是自己的全新 EP， 也是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每一首都会放送一下啊，大家也会期待看一看今天这个威势巨象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哇哦！ 当然还是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啊，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同时在微博里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我现在是非常期待了，因为今天带着这个新的 EP 以及新的歌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们的音乐，分享他们的音乐态度哈，所以还是非常期待的。 没错。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用歌声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我到你，从心底到心里，有些距离，但也遥不可及。你终于还是选择了逃避，在抗争的时间，生活让你无力。我最终只能默默地看着你，看沉浮苦海反复的轮回里，无力伸出手却逃不过这虚无里，你却不去在意。没有谁会真正可以改变你，只有痛苦，但不要放弃自己。我们最终也会选择去逃避，用力的向前，即使没有什么意义。我最终只能默默地看着你，这世界无法停留，我看不到光，也深不见底，迷失那些你的方向，你从不去在意。你却不在意，你却不在意，你却不在意，不在意。到你，从心底到心里，有些距离，但也遥不可及。我们最终也会选择去逃避。你却不在意，却不在意。 谢谢大家。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的一首歌曲，叫做《从我到你》。 从我到你，从心底到心里啊，好像距离有点远，因为我听出了一些沧桑感和无奈感，无力感。我觉得更多的是无力感，对。 但是我为什么会感觉到温暖？ 哦，是吗？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这首歌就是是我们就是为了节目特意的做了一些改变，还是它是原本的歌曲的风格？ 这是原本歌曲的风格。 哦， 所以原本歌曲《从我到你》就是这样的风格。 对， 对， 就 是， 哦，只不过就是在器乐上更丰富一些，但是基本上的情绪还是这样的。嗯， 哦，所以情绪到底是想表达怎样的情绪呢？ 嗯，其实整个情绪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很希望，这个世界或者是你最在意的人，然后他的生活方式或者他的想法是你的，是你想象的那样。 嗯。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比较事与愿违嘛，就是你希望他那样呢，他有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个样子。 嗯。 然后这个世界可能也跟你想象的并不一样，人可能也不一样。 对，生活上。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吧，你虽然觉得他这个生活方式或者态度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他比如很颓废啊，或者是生活很有一些习惯，然后让你觉得不开心，但实际上他自己没那么觉得，他自己觉得其实那样挺好。 嗯， 所以我们就想为那种情绪和那种态度写一首歌。 哦，你们是日常经历了一些这样的故事吗？然后就把这个情绪带入到了歌曲当中。 是的，对。 是饱经了沧桑吗？看着你们不像啊。 对，其实还是饱经沧桑的。 其实心里边还是有那种沧桑感在里面的。 嗯，其实我发现啊，这个虽然歌曲的内容相对来说有一点伤感，有一点沧桑，但是我们线上的直播间还是比较火热的，大家说，哇，主唱好帅啊，单独 Q 了一下主唱，然后同时还送来了，应该是文卓同学送来了好多好多个泰迪熊，感谢，然后同时还提示了我们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是做了修正。嗯 嗯，对，再说彪哥。 对对对。不要紧张，是我们的事。 对，那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全新的专辑啊，这个专辑名称叫做 D5 Lab 啊，叫做第五实验室。 对， 其实我对整个的乐队的名称，包括这张新的 EP 的名称，其实都是抱着一种比较好奇的态度，为什么会叫这两个名字。我们先来说乐队吧，为什么叫做威士巨象。 嗯 嗯， 因为是这样，我们几个人攒起来组这么一乐队。 嗯 嗯，我们的排练地点是在一间特别狭小的房间。 哦， 嗯，但是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呢，在编这些音乐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想法， 嗯， 在里面，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这乐队名字到底叫什么？我们想围绕这个主题选一个名字，后来就想着叫威士， 当时就叫威士， 对，威士的排练，微小的排练室，然后呢，产生很多的想法， 嗯 嗯。所以就出现了威士巨象的这个名字。 嗯，空间虽小，但是抵挡不住你们对于音乐的想象力。 对，是这样。 那，当时这个名字是通过投票选出来的，还是大家就感觉这名字都不错？ 大家举票，因为一开始起名的时候是各抒己见嘛， 啊， 在自己有一个群，然后就大家不停的 每个人发十个 自己想象的乐队名字。 嗯 嗯。 然后最后可能聊了大概有三四个钟头，梁博写了一个威士巨象，大家都觉得还挺不错。 当时已经方向跑偏了。 我当时在想，这聊了三四个钟头是互相 battle 了一下。 大家是在聊乐队名字吗？ 其实就是不停的在打字儿。 哦， 就是你想， 就在微信群里面打了 随便起 名字。嗯，你们有没有想象过未来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超大的排练室，特别豪华的排练室，然后有一个超大的舞台，那时候要换名吗？ 那时候肯定不换名啊。嗯， 还是 对啊，但是跟我们要表达东西相比，多大的地方都不算大。 明白明白，其实是开玩笑啊。他们的内心世界，包括他们对于音乐的想象是无限的。 对，其实这个也应该算是，就假如说啊，之后这个排练室哪怕就变成那五千平方的那种大厂房之类的，咱们作为威士巨象的排练室，其实这个名字也可以作为之后有一天真的特别特别火的时候，从自己内心里边那句话还是叫做不忘初心嘛。我最开始还是从这个特别小的活动室里面做起的，所以才有威士巨象，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这种巨大的想象力，巨大的想象空间嘛，对吧？ 对，没准那到5000平米的大排练室的时候，我们的想象空间更大。 嗯， 是脑洞大开。 看到他们日常的交流方式，挑眉毛。到时候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可以来捕捉一下这些细节啊， 互相挑眉。 对对对， 对。那咱们这个 D5 Club 啊，这个 D5 Lab 这个专辑的EP名字是从谁的想法出来的？ 哦。 这个其实是我 们第五实验室 本来的乐队的名字， 对对，备选乐队， 备选乐队名 啊，所以 这个是在威士巨象之前先有的这个名字 啊，叫做第五实验室， 对，叫第五实验室， 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那间威士其实是在那个双井那边那个风马排练室， 哦， 那风马排练室的最小的一间排练室呢是 ABCD， 它一共有四间房嘛，它叫 D 厅， 嗯， 对，我们在 D 厅里面排练，对，所以呢叫就用了一个那个英文的那个 D 那个字母， 嗯， 五个人就在这 五个人、 嗯、 Lab 实验室， 对， 实验室当时可能大家也是在尝试去做音乐是吗？ 对， 哦，之后有没有想过当时各位啊几位朋友之间是这个聊了三四个钟头的这些名字之后都来出个歌啊或者是出个专辑之类的，有想过吗？ 在专辑里头大家都有不同的 分工， 对，分工， 这张专辑还是真真正正意义上的共同创作，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都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在音乐当中的体现。 那说到实验室 Lab、那实验室肯定就有很多尝试的部分，因为可能大家都在尝试着我们乐队的风格，包括刚刚说到每个老师其实都参与到了这整张 EP 的创作当中来，那具体里面的尝试，音乐上的尝试都有哪些？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因为我们这五个人聚在一起，他音乐风格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对， 我们是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吗？ 我们是一支独立。 哎，我觉得左哥，我们两个也可以加入，反正都不同， 反正大家都不同， 对，都可以一块儿， 可以。 好， 对， 像主唱是比较喜欢那个 grunge， 然后我呢就偏迷幻一点，我喜欢后摇啊那些东西。 那这边咱三位老师， 我听的比较杂，听另类的东西比较多。 哦，另类一点，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风格？ 我可能更喜欢那种 Britpop 英式的那种。 哦， 哇，那这么说， 最后一个我们猜一下，要不？ 我在工作中就还是做流行音乐的， 做流行， 因为本职工作也是在做这些东西。 这个还是能看出来的。 是吗？ 东哥是那个蔡健雅迷弟。 东哥私下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录音师，一个他有他自己的棚。 请我们的工作老师在我们的微博直播间下面艾特一下蔡健雅老师，谢谢。 第二天乐队解散，因为这个东哥跑去给咱俩当专职的录音师了。 所以说你看大家喜欢的音乐类型说实话差异还挺大 的，这个真的差异的蛮大的。 对，那如何把这个乐队不同的风格又把它切磋一下变成了一个作品一个乐队呢？ 其实我们在一起合作很长时间了。 有多久了？ 我跟梁博我们两个是发小。 发小，你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我们俩十几岁就组乐队了，但是就是组的乐队都没成功过。对， 然后呢？ 然后，跟贝斯和鼓，老胡跟老四，我们一块合作了，也大概有将近十年的。 哇，时间很长了。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就算音乐从业者吧。对，我们之前也是在一起，然后。有一些音乐的工作，然后有互相有一些来往。 所以说 也组过一，曾经也组过一支乐队， 也曾经有过。 但是因为那个一些原因，后来这个乐队解散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我们这些人。 哦，所以说就可能没有整体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呢，彼此之间其实都有一些联系，而且年头都很长了，也都有过这个记忆上的切磋。 我们最整体的时候就是从2015年底到2016年底那一年是。我们整个威士巨象是为满江 满江老师 做现场乐队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从2015-2016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不再做这个现场乐队，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是从什么时候？ 这什么时候来着？ 17年3月份。 现在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当时 大家说我这个咱们自己做乐队吧。 因为当时我们经常排练，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胡玩，就一起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然后大家就是各演奏，每个人都演奏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不就乱了吗？比如蔡健雅，我脑海当中就是一会儿又迷幻，一会儿蔡健雅出来，就那种场面。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我们觉得现在国内的 音乐类型， 嗯， 不管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没有太有我们喜欢的东西， 嗯，明白。 所以我们想玩一个我们喜欢的东西，嗯，这是最主要的动机，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实验室呢？也是尝试把很多以前，自己一个人做 的那种想法， 对，跟别人的想法去融合的这种，嗯，你知道中国人做团队的事情很难的， 嗯， 尤其大家想法的碰撞融合，知道吗？就跟足球队似的， 哦， 很难的，实际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实验， 嗯， 真的是， 哎， 就我们其实要是就是谁路过我们那间排练室，就会发现那屋子里头特别吵 啊，所以真跟我想象当中呢，就是很混乱的一个音乐风格，是吗？就是 对，我们会有一些音，我们的音乐里头会有一些噪音元素。 哦，噪音元素， 嗯，这个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元素？ 对，因为我认为就是作为一支独立摇滚乐队，或者是有就有一些很实验的风格，它其实歌词这个就是文字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其实是很片面的， 嗯， 有的时候其实是阐述不清的， 嗯， 但是音乐里边像摇滚乐有很多元素，包括一些迷幻的音色，包括一些噪音的音色， 嗯， 它都会很明确地阐述那个当时的那个感觉。 哦，其实也是内心或者是各位思绪呀、想法呀、态度的一个表达。 对， 嗯， 对，是。 对，其实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是我们继续来通过音乐的形式来继续了解一下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刚刚这首歌曲叫做《从我到你》，接下来呢给大家放送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我们这张最新 EP The Five Life 的一首歌曲，叫做《尘》。 嗯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一起来听。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威士巨象乐队，叫做《尘》。 嗯，很特别的一首歌曲。 嗯，对，如果大家刚仔细听的话，会发现里面会有一些小的彩蛋的细节在里面， 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部分，大家可能听着好像跟着音乐的节奏也会陷入到某些沉思或一些场景当中。 对，没错。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请到了威士巨象乐队的五位老师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如果大家这个光听声音感觉不够瘾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一起看一看我们五位老师的盛世美颜。因为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啊，说这个李哥今天打扮得特别帅，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啊。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六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威士巨象乐队，那同时还是希望各位多多的通过不同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首先呢，传统的方式 FM98.2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欢迎的就是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真的很好看。 对， 那具体的办法呢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乐队威士巨象乐队，欢迎各位。 欢迎。所以这次不介绍了，直接鼓掌了， 对， 是吗？ 大家直接用掌声概括的介绍。对，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我们的乐队主唱梁波老师，欢迎梁老师。 欢迎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做 彪哥， 吉他手，对吧？ 吉他手 啊，吉他，对啊，彪哥，欢迎彪哥， 欢迎， 大家好，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贝斯老胡，欢迎胡可里老师，还有我们的鼓手司风明司老师，欢迎，还有我们的键盘曹旭东老师，欢迎，欢迎各位。对，其实这个李哥可以先跟刚刚那位网友回复一下他的留言，他说李哥今天好帅呀。 谢谢他了。 是第一次让人这样夸吗？感觉好不习惯的样子 啊。不太习惯。 就是其实意思是这样的，我来翻译一下刚刚这个谢谢啊，就是你夸我你在心里就好了嘛，干嘛说出来？我也知道自己很帅，你知道吗？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都是比较内向的人 啊。对。 对，虽然说性格可能会稍稍的内向一点啊，但是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做起音乐来可真的不内向。 嗯，我们继续聊一聊刚刚那首歌好不好？ 对，刚那首歌呢，大家听到的歌曲叫做《尘》啊，嗯，这个我们俩刚也说了，里面会有一个小彩蛋的部分。 嗯， 几位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彩蛋的部分吧。 对，这采样部分就是，因为还是根据歌词的这个表达，整个的音乐到人声的部分结束以后，后面有大段的那种器乐的表现， 差不多长，这个时间长度在1分多钟的时间， 对，非常长，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歌都是基本上有点一半一半的意思吧，就是有人声唱的是一部分，大段的器乐会占一首歌的另外一个部分。 嗯， 而且当时后面那大概1分半钟的器乐部分里面还有很多的人声出现。 嗯， 对，我们采样 的 一些 嘈杂的环境等等 大街上的这个怎么觉得有点像大早晨上班啊，比较高峰期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这首歌其实写的是一个宿醉的清晨。 哦， 这个是整个是从夜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对，我刚刚听出来了， 然后对，然后 有好多情绪上的， 对对对，为什么刚刚在上半时段当中，因为时间比较紧嘛，我说了一个就是出其不意，是因为刚刚我以为就是在痛思长夜，就感觉真的是就是在思考痛思长夜的过程当中，对对对，就很折磨很挣扎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音乐的风格一变，好像一下就破晓黎明的一个状态，然后迎接到了希望。我突然想起来之前一个师姐的一句话啊，叫做白天向着阳光，夜晚暗自坚强。其实我觉得把它反过来也是对于这首歌的一个表达。 对， 但是就是我所以就在想，这个是你们特意去设计的吗？ 对，就比如说整个环节啊，这种一半一半的概念 啊，我们乐队的风格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是特别就是遵守那个 那种音乐的常理， 流行音乐的常规这么去编排，我们基本上是还是按照整个音乐的歌词的情绪，然后起伏，按照一个我们自己的状态去演奏它，然后去完成这些作品。 刚刚也是看到啊，这首《尘》它的歌词写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咱们的词作者是哪位老师？ 词是我写的， 主要是。 那所以刚刚标准说， 大家一块儿稍微修改修改，基本上也是共同创作吧。 所以刚刚彪子说这个属于是一种宿醉的感觉，是当时 对这个其实之前，因为我们几个最早组乐队的时候其实还是都是擅长玩乐器，因为我们并不是那种歌手型的这种音乐人，对，所以但是我们一块弄乐队我们需要一个主唱，所以我们就把最早我们的吉他手梁博把它变成了一个 主唱， 现在我们乐队的一个主唱。 对， 但是梁博同学是一个 很上进的人，是吗？ 比较喜欢喝饮料的人 啊， 对，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借鉴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去写，因为我们并不善写词，我这属于是第一次写。 对， 他就写梁博每都是喝着饮料在夜晚， 对， 看到了黎明，然后又看到曙光。 脑子里都是事儿，是吧？ 对，其实也是反映我们本身乐队自己的一些体现的东西。 对，反正就是生活，叫什么艺术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对，这还是相声里头的。 对，其实拿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个。我们的胡老师看到了梁博在喝饮料喝多了之后的感觉。 但为什么叫， 我这个太浅显了。 就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接彩的部分，为什么叫做尘，为什么不叫饮料，为什么不叫 宿醉， 为什么不叫彻夜难眠？ 对，你刚刚说这些名字其实之前都有， 都想过， 之前都有。最早的时候 有可能 长达7-8个字的名字，但是他们嫌我太啰嗦了。 那我最后为什么定成尘了？ 就可能更贴切吧，比较简单一些。你会发现我们这张专辑很多的歌曲 都是 单字，对， 因为最早好多都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就是名字非常的长。 哦， 最后我们觉得这太麻烦了，索性都给它咔掉。 嗯，简单明了， 对，用最简单的汉字去表达我们的歌曲。 但是也很有力量在里面，虽然只 有 一个字，也可以给很多的听众啊听友让他去有一个遐想的空间。你就包括前面听过的那段歌曲，就是想到的那种失眠的夜晚在想事儿，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脑海里面迸发，然后后面那段这个大量的乐器啊以及人声的注入，就是那种破晓到清晨大家又开始重新开始了新的一天去上班啊那种感觉。 嗯， 真的，这个要不为什么说这是独立摇滚的新声音呢？它会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嗯， 对，其实我们每首歌都不太一样，都会有一些，就是你要 小的彩蛋在里面。 听的话，它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 嗯哼。那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啊，是来自于威士巨象的歌曲，叫做《尘》。 嗯。 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放送来自于威士巨象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见，也是一个词，看见的见啊、哦、 见一个字。那这次通过音乐欲望见到怎样的情境呢？我们一起来听。 Yeah. 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威士巨象乐队，叫做《剑》。 嗯，这首风格又不一样了，听出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好凌乱啊！ 嗯， 对，就是这种感觉，感觉很多东西飘落下来，然后就是这种很迷幻的风格。 对，而且我们在刚刚听歌的时候啊，确实也在跟大家一起聊这个事儿。说到威士巨象乐队，这个每一次采访乐队的时候，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自己的音乐风格是哪种？是做迷幻的，还是那种重型摇滚的呀，或者是说那种黑摇滚的呀，这样的。然后我们刚刚聊的呢，这个确实啊，你比如说刚刚我们放的那首歌《剑》，跟之前放的一首歌《尘》，他们之间的风格转变或者说类别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会听到好多就是我们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喜欢的音乐风格在里面融入起来，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好玩。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设计感是你们就是一开始就商量好的吗？就是在玩音乐的过程当中，就说既然我们喜欢不一样，那我们就把它们全部融入到作品当中吗？ 对，这个之前 算默契吧，也没专门商量 啊，也没有专门 想，对，倒是没有通过 创作的时候还是有先有一个小的动机， 对，还有一个主动机， 对，一个架构，然后每一个人其实各司其职，他有自己的乐器，你要用你的乐器去表达你对这首歌的理解，对， 然后 需要把它完善成一个作品，对，所以这是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生活上的想象，还有他音乐上的这个理解，我觉得是每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喜欢不同的东西。 当时有没有担心过？就是比如说，万一混合融合到了一起之后，发现 不和谐， 有， 其实很多这种。 其实我们写了这张专辑出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写了 demo 大概有15个左右，还是17个呀？ 这够多的， 差不多16、17个， 有很多都放弃了，或者是先搁置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碰撞成功， 对，因为有时候会有很多是有争执的，就是我非要这样，他又不同意。 那么问题又来了，就比如说刚刚说到也会做很多很多的 demo， 那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各位发现哇，碰撞成功了啊，产生了不一样的火花。 对， 你们觉得是怎样的一个标准？觉得这首歌，哎，这个 demo 这样 的 一个创作方式是 OK 的？ 我觉得其实每回排练的时候，大家玩嗨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成功。 其实就是在一起排练是会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的，就跟谈恋爱一样。 天哪，是心动的感觉。 对，心动的感觉，你会在演奏或者在演唱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特别开心，或者你会特别沮丧，但是你都融入在音乐里边了，只要大家有，我们五个有3个人以上有这种感觉了，这歌就成立了。 对，我们乐队是很民主的，对，过半数就成立。 对，当然也得看那个唱有没有感觉。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对，其实这样一支乐队还真的蛮好玩的。 很好玩。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问题好多，就比如说听到他们乐队感觉很奇妙，每一首歌的代入感都很强，就不管是风格是怎样的，不管这个里面用了怎样的音乐元素，怎样的风格，但是似乎都可以把你拽入到某一个场景当中。那这些也是你们就是有意而为之，还是突然发现哎意外的一些惊喜？ 这个当时倒没考虑过这个，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听觉 音乐本身为主， 的东西在乎的更多一点。 不做空间感是有益的， 对，真的会有空间感。 在编曲团我们本来想自己音乐空间感大一些，具象嘛， 也是留给大家去想象的空间会更多一点。 对，我们的音乐是可以让听我们的歌的人会有很多思考的。 真的会这样。我刚刚就是随意的翻了一下这个网易云当中的评论啊，就有网友就说哎，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应该是就是在我们的歌曲底下，应该就是听着我们乐队的歌曲。对，我觉得这种空间感呀，或者他的想象力，他的场景还是在的。 没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这个有人说啊，这一条是写给彪哥的啊，说彪哥头发真柔顺。 要问一下用什么样的洗发水吗？ 然后说这个腼腆的主唱能说的彪哥。然后还有说这个威士巨象好帅，然后跟大家分享说梁博是个喜欢喝饮料的人。 哎啊， 大家都抓住了我们节目的精髓，也希望继续能够跟上我们的步伐，一起参与到我们 的 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各种各样的饮料都有，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嗯，没错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留言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直接打字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喽。 嗯， 那刚刚呢给大家放送了这个两首歌曲，一首叫做晨啊，早上的感觉，另外一首呢在早晨起床之后呢会见到一些什么事物，给大家一个遐想的空间啊，这个时间呢就这么过去了，就来到了夜晚。 哇，夜晚又是怎样的呢？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一首现场 live 送给大家，叫做夜。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OK， 随时开始。 嗯，好，开始。 这首歌曲来自于威士巨象乐队，叫做夜 夜。这个夜晚你会喜欢吗？ 真的跟晨也不一样啊。 对，又是不一样的风格。 这可能又到了主唱喝饮料的时间了。哎，当然开玩笑啊，这个哎，问各位这个老师几个一个问题啊，在整张新专辑中大家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嗯， 每个人喜欢的作品肯定都不一样，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嗯 嗯，我们的主唱先来吧。 我比较喜欢，就刚才唱这个我就挺喜欢的， 喜欢这个夜、yeah. 所以最后很开心夜、 yeah. 而且这首是我们整个这张专辑里配器最简单的、 嗯、 其实就是我们俩人， 嗯， 就是 嗯，所以在原版的时候也是 也是 简单的感觉是吗？ 对 啊、哦、对，也是这么 就是相亲 吧、 哦、我们两个就同期录了，就像这样录了一首，这个歌放在专辑里。 嗯， 对，就像这样录，不是分着 对，没有 一个人一个人录，是我们俩直接进去，没有任何剪辑的那个版本。 嗯， 啊， 哇哦， 很安静，很好听。 嗯，很简单，也很独特。 嗯，对，那彪子呢？ 我是比较喜欢沉 沉， 对，因为我是偏那个比较迷幻的那种音乐， 嗯， 风格， 嗯 嗯， 所以那首编曲主要也是我编的，也是我喜欢的那种， 哦、 嗯，明白了， 沉 一个夜一个沉， 嗯， 你这是跟我对着干， 不一定，接下来还有更多 两者交替嘛，对，我们从胡老师呢， 嗯， 专辑基本上我都挺喜欢， 哦、 都挺喜欢， 毕竟是自大家 自己的孩子， 对，大家创作出来了。 嗯嗯， 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打造这张专辑，所以很辛苦的，其实，所以我觉得每首歌都是大家需要去听的。 嗯 嗯 嗯，那我们的鼓手老师，嗯， 对，我跟贝斯意见一样， 都很喜欢。 嗯，不要老学我， 这边画风就不一样，那边是对着干，这边是他说的对。 对，我们的键盘老师呢？ 我跟贝斯跟鼓手的意见一样， 我 真 画 风不一样。前面是不是后悔了？ 对，其实我们这是有阵营的，其实 已经看出来了。 对，这中间隔着一条线，两边人不一样。 哦，我大概知道了，平时关于音乐这个定夺的过程当中，这三比二是怎么出来的？ 来了是知道了吧？我看到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夜超级喜欢， 嗯， 啊，然后还有说啊，这个。啊，这朋友说还有视频看加鸡腿儿 啊，是的，是的，要加两只，嗯，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威士巨象的最新专辑《D5 Live》当中的一些好歌的推荐啊。这个当然，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支乐队的呢，或者说喜欢这些单曲的话啊，也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搜索一下 D5 Live， 就是英文和数字最简单的缩写，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了。 嗯。 当然，如果喜欢威士巨象乐队的呢，也可以在微博里面搜索一下他们的名字，微信的微啊，这个教室的是巨大的巨，想象的象， 嗯， 威士巨象在狭小的空间里边给大家以巨大的想象。 哎，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是一首现场的版本， 嗯， 这是一首翻唱歌曲，一首英文歌，名字叫做 Runaway Training，嗯，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给大家整首的演奏完了， 没错，好遗憾呀，不过没有关系，各位通过我们刚刚所描述的各种方式去找到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听他们的歌就可以了。 嗯，没错啊，我看到还有朋友问说最近还有什么时间有演出， 嗯 大家可以给分享一下。 哦，我们本月的28号在 DDC 黄昏黎明俱乐部， 嗯， 然后有一场演出， 嗯，本月的28号，如果喜欢我们的威士巨象乐队的呢，也一定要去现场支持一下哟。 嗯， 好啦，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7，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非常感谢威士巨象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好听的，而且又好玩的歌曲送给大家， 嗯， 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的威士巨象哟。 同时也要多多的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8点到9点，用音乐和你分享我们的好心情。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